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24集，唐默大步走到一辆马车前。这辆巨大的马车高约3米，宽2米，长4米，它沉甸甸的被人摆放在帆船的甲板上。唐默试着拉了拉他的车辕，唐默用了5分力，竟然只拉动了半米的距离。随着他拉车的动作，马车里传来一道沉闷的撞击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愚蠢地撞上了马车的墙壁。唐默沉思片刻，转头问道，马呢？说是马车，连匹马都没有，只有车轱辘，上面放了一个黑漆漆的笼子，用黑布罩着。一听这话，高个子成员反而怒了。 哇，你还要马？有车给你就不错了，要啥马？ 矮个子拉住他， 别理他，不就是个手不能提的侦探，连马车都拉不动。不知道团长为什么要高薪聘请他们看管这只怪物，要我说呀，就该让我们继续看管，不就是一只怪物吗？还能让他跑了？真要是有人来偷，我就一拳砸穿他的鼻梁。 两个马戏团成员吹完牛，也不再管唐默，自顾自地说起晚上去香蕉酒馆喝酒的事儿。唐默对他们也没兴趣，他双手拉起车辕，稍稍用力，沉重的重物在笼子里又撞了2下墙。很快，唐默便稳住了速度，拉着马车一步步走下船。因为这怪物太重，唐默走路的速度并不快，他每一步踩在地上都留下一个半厘米深的脚印。车轮划过地面，2道深深的车辙子烙进泥土里。等唐默适应了这个重量后，他渐渐加快速度走出码头。一路上，不少人都好奇地看过来，似乎想看看这么大的笼子里到底装了什么东西。唐默戴着面罩，淡定地走在这么多人的注视中。突然，他目光一瞥，看向人群中一个矮小的中年男人。这中年男人没想到这么多人，唐默会忽然看他。他眼神一变，扭身就跑。唐默双手拉车，微微勾起唇角，看着这男人跑走的方向，面罩下的脸浮起一个淡淡的微笑。不多时，巨大的马车离开码头，唐默在街上拐了几个弯，消失在弯弯绕绕的巷子里。将马车和笼子安放在一个废弃的小楼里，唐默扭了扭脖子，松松筋骨，坐在地上休息。唐默耐心地等着，10分钟后，两个男人被扔在了地上。唐默看了这两人一眼，抬头看向傅文铎，就两个。一身铠甲的古怪骑士从黑暗里走出来。傅文铎说， 他的同伙只有这一个，他在码头绕了5分钟的路才去找这个同伙接头，然后我就把他们抓过来了。 唐默摸了摸脸上的面罩，确定自己的脸不会被看到后，走上去踢了踢地上的两个玩家。他本想开口说话，突然意识到自己得装得更像地底人一点。他的脑海里闪过各种地底人 BOSS， 比如马赛克、马里奥、匹诺曹、圣诞老人。最后，唐默眼前闪过了一个玩家的身影，他沉默片刻，决定模仿这个人。唐默头一歪，不怀好意地嘻嘻一笑。 你们就是来偷怪物的小偷？ 那两个玩家被傅文铎打得半死不活，但他们毕竟身体素质好，傅文铎也没给他们致命的伤。两人眼珠子一转，互相看了一眼。矮瘦男人先说道， 什么怪物？我们不是小偷， 你们是谁？为什么要打人？还把我们绑到这里？我们可是地底人王国的公民，你们这样是侵害了我们公民的权利，要被王国卫兵通缉的。 地底人王国的公民权利？唐默没想到这两个玩家居然还知道这么多东西。不过他们已经通关了黑塔一层，知道这种信息也十分正常。唐默继续模仿白若瑶，恶心地笑了一声，拿起地上的一根木棍，戳了戳其中的一个玩家的脸。 哼，你们想偷东西，王国卫兵第一个要抓的是你们，不是我们。 你凭什么说我们要偷东西？ 就是，我们偷你什么了？ 从头到尾，这两个玩家就没有看唐默和傅文铎的头顶一眼，他们仿佛真的看不见唐默二人头顶上悬浮着的两个字母，只是个正正经经的地底人王国的公民。唐默本想开口，傅文铎直接说， 放走不行，他们接下来还会继续来偷怪物。维克多，杀了他们。 唐默一愣，过了几秒他才反应过来，这句维克多是在叫自己。压住心底奇怪的感觉，唐默说， 那就打死好了，唐吉。 两个玩家惊骇地睁大眼，急忙说， 别杀我们，我们真的没想偷东西，我们只是普通的公民。 傅文铎收起手，他凌厉干脆的两个手刀直接将这两个玩家劈晕。确定两个人已经晕死过去后，唐默松了口气，不再装成白若瑶那副蛇精病的样子。他转头看向傅文铎， 没受伤吧？ 没有。 唐默低头看着这两个玩家，皱眉说， 本来以为会多抓到几个玩家的，没想到就这两个，其他玩家隐藏得太好，他们十有八九刚才也在码头悄悄观察我，但是他们并没有露出马脚，只有这个人。 唐默瞅了眼昏死的矮瘦男人， 太蠢了，暴露了自己。 在进入码头前，唐默就和傅文铎分开，一人在明，一人在暗，分头行动。之所以要分头行动，一是因为这样可以给那21个玩家造成心理压力。唐默大大方方地出现在码头上，他本身就是一枚国王的金币，如果那21个玩家一开始就想动手抢怪物，只看到唐默一人，他们可能会停止行动，因为还有一个 A 先生不知道躲在哪里，他们需要小心警惕。二是因为唐默和傅文铎想借机抓住一些玩家，减少自己的对手。走在去码头的路上，唐默才知道怪奇马戏团这两天就要偷渡怪物的消息传遍了地底人王国，所有地底人都知道那只奇葩的怪物即将抵达码头了，很有可能那21个玩家也得到了这个消息。只要他们知道，他们就会前往码头看看情况。唐默和傅文铎头上顶着两个字母，不可能隐藏自己的身份，但他们可以，他们完全可以藏在码头的人群里，偷偷地观察自己未来的对手，获取更多信息。唐默几乎无法发现他们，他们却可以清晰地看到唐默，只有这个矮瘦男人。唐默说， 所有家伙更好奇的都是我拉着的那辆车，想知道笼子里到底是什么怪物，除了这个家伙。 唐默摘下了面罩，透了透气，无奈地说， 他的视线在我身上停了1分钟，比起箱子，他更想观察我，更想看看我这枚国王的金币到底有什么样的实力。 傅文铎说， 只可惜那21个玩家里只有他一个人这么蠢。这两个人实力怎么样？不怎么样，纯粹武力的话，这个人比杰克斯稍微差一点。 傅文铎淡淡地说，他指了指高个子男人，又指向矮个子男人， 这个人武力很差，异能是一只会飞的麻雀，他的麻雀叫起来非常吵，似乎是音波攻击，我很快解决了他们，所以没受到什么影响。 唐默说， 看样子这两个人放在黑塔一层里绝对不会高于平均水平， 顿了顿，唐默看向傅文铎， 你不把头盔取下来透透气吗？ 笨重古怪的银色头盔将男人的面容藏在其中。傅文铎声音低沉， 不用，附近没有玩家。 刚才唐默为了躲避玩家的追踪，特意使用了一个很快的男人异能，虽然每天只能使用三次，但是为了甩开可能跟踪在身后的玩家，唐默还是使用了这个异能，加快速度来到这个废弃的小楼。 傅文铎说，头盔太重，不是很好戴， 所以干脆不摘了。唐默无言以对。两个玩家已经晕死过去，天色渐渐变暗，到这个时候唐默和傅文铎终于有时间看看自己即将看守的这只怪物长什么样。两人走到巨大的笼子跟前，傅文铎一只手拉住黑布的一角，转头看向唐默。唐默说， 你打开吧。 下一刻，黑布被人快速掀开，笼子里的怪物出现在两人面前。昏暗的光线下，一只庞大如巨蟒的怪物屈身盘在笼子里，正在愚蠢地用脑袋顶笼子上的钢筋，好像这样就能把钢筋顶断。突然黑布被人摘了，这傻怪物呆愣愣地僵在半空中，过了五分钟才反应过来，呆呆地抬起脑袋看向自己面前的两个弟弟人。唐默早就有了心理准备，看到这只怪物，他在心底叹了口气。傅文铎的目光在大蚯蚓的身上扫了一圈，说， 是条蚯蚓。 唐默说， 嗯，还是条大蚯蚓。 傅文铎点头， 这条蚯蚓确实有点太大了，有资本成为马戏团用来展示的宝物。不过， 声音戛然而止。傅文铎停顿了许久，惊讶地说， 你刚才听到那个声音了吗？ 唐默面无表情， 嗯，听到了。 傅文铎敏锐地觉察到了唐默的无语，他说， 你认识这只大蚯蚓？ 唐默意味深长地看着这只呜呜呜哭起来的蚯蚓，恨铁不成钢地说， 认识，很早就认识。两个月前我参加了一个 S 级副本，就是安全级别的副本，是洛风城取的名字。那个副本的主线任务是杀死看守这只蚯蚓的一个马戏团成员，最后我顺手把这只蚯蚓放了。 是你把这只蚯蚓放了的？ 如果没搞错，它确实是被我放走的。 唐默看了眼大蚯蚓，无奈地说， 像他这么蠢的蚯蚓又这么大，应该不会有第二只了。 傅文铎声音平静， 说说那个副本。 唐默如实地说了出来。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